第68回，苦尤娘转入大观园，酸凤姐大闹宁国府。话说贾琏起身去后，偏执平安节度使巡边在外，约一个月方回。贾琏未得确信，只得住在下处等候。即日回来相见，将事办妥，回城已是两个月的线了。谁知凤姐心下早已算定，只待贾琏前脚走了，回来便传各色将役收拾东厢房三间，照依自己正事一样装饰陈设。至14日便回明贾母、王夫人，说15日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，只带了平儿、风儿、周瑞媳妇、旺儿媳妇四人，未曾上车，便将缘故告诉了众人。又吩咐众男人素衣素盖一径前来。星儿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叩门，宝二家的开了。星儿笑说：“快回二奶奶去，大奶奶来了。”宝二家的听了这句，顶梁骨走了真魂，忙飞进抱于尤二姐。尤二姐虽也一惊，但已来了，只得以礼相见，于是忙整衣迎了出来。至门前，凤姐方下车进来，尤二姐一看，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，身上月白缎袄，青缎披风，白绫素裙，眉弯柳叶，高吊两梢，目横丹凤，神凝三角，俏丽若三春之桃，清素若九秋之菊。周瑞、旺儿二女人搀入院来，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万福，张口便叫：“ 姐姐下降，不曾远接，望恕仓促之罪。” 说着便扶了下来。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，二人携手同入室中。凤姐上座，尤二姐命丫鬟拿褥子来便行礼说：“ 奴家年轻，一从到了这里之事，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，今日有幸相会，若姐姐不弃奴家寒微，凡事求姐姐的只是教训，奴亦倾心吐胆，只服侍姐姐。” 说着便行下礼去。凤姐儿忙下座以礼相还，口内忙说：“ 皆因奴家妇人之见，一味劝夫慎重，不可在外棉花卧柳，恐惹父母担忧，此皆是你我之痴心，怎奈二爷错会奴意，棉花素柳之事瞒奴或可，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以人家大礼，亦不曾对奴说，奴亦曾劝二爷早行此礼以备生育，不想二爷反以奴为那等嫉妒之妇，私自行此大事，并不说之，使奴有冤难诉，为天地可表。前于十日之前，奴已封文，恐二爷不乐，遂不敢先说。今可巧远行在外，故奴家亲自拜见过，还求姐姐下体奴心，启动大驾挪至家中，你我姊妹同居同处，彼此合心见劝二爷慎重事务，保养身体，方是大礼。若姐姐在外，奴在内，虽愚见不堪相伴，奴心又何安？再者使外人闻之，亦甚不雅观，二爷之名也要紧，倒是谈论奴家，奴亦不愿，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节全在姐姐身上，那起下人小人之言，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，背后加减些言语，自是常情。姐姐乃何等样人物，岂可信真？若我实有不好之处，上头三从公婆，中有无数姊妹妯娌， 况贾府世代名家，岂容我到今日？今日二爷思起姐姐在外，若别人则怒，我则以为幸。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诽谤，故生此事。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，同分同力，同侍公婆，同见丈夫，喜则同喜，悲则同悲，情似亲妹，何比骨肉。不但那些小人见了自会从前错认了我，就是二爷来家一见，他做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。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，使我从前之名一洗无余了。若姐姐不随奴去，奴亦情愿在此相陪。奴愿做妹子，每日服侍姐姐梳头洗面，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，容我一席之地安身，奴死也愿意。 说着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尤二姐见了这般，也不免滴下泪来。二人对见了礼，分序坐下。平儿忙也上来要见礼，尤二姐见他打扮不凡，举止品貌不俗，料定是平儿，连忙轻声挽住，只叫 妹子快休如此，你我是一样的人。 凤姐忙也起身笑说， 折死他了，妹子只管受礼，她原是咱们的丫头，以后快别如此。 说着又命周家的从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头，四对金珠簪环为拜礼。尤二姐忙拜寿了。二人吃茶，对诉以往之事。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，怨不得别人，如今只求姐姐疼我等语。尤二姐见了这般，便认他做是个极好的人，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亦是常理，故倾心吐胆叙了一回，竟把凤姐认为知己。又见周瑞等媳妇在旁边称扬凤姐素日许多善政，只是吃亏心太痴了，惹人怨。又说 已经预备了房屋，奶奶进去一看便知。 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，今又见如此，岂有不允之理，便说 原该跟了姐姐去，只是这里怎样。 凤姐儿道， 这有何难，姐姐的香笼细软，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，这些粗笨货要他无用，还叫人看着，姐姐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。 尤二姐忙说， 今日既遇见姐姐，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，我也来的日子浅，也不曾当过家，事事不明白，如何敢做主。这几件香笼拿进去吧，我也没有什么东西，那也不过是二爷的。 凤姐听了，便命周瑞家的季青好生看管着，抬到东厢房去。于是催着尤二姐穿戴了，二人携手上车，又同坐一处，又悄悄地告诉她， 我们家的规矩大，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，倘或知二爷效忠起你，管把他打死了。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，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，姊妹住着，容易没人去的。你这一去，且在园里住两天，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，那时再见方妥。 尤二姐道， 任凭姐姐裁处。 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，如今不去大门，只奔后门而来。下了车赶散众人，凤姐便带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，来到李纨处相见了。彼时大观园中十亭人已有九亭人知道了，仅忽见凤姐带了进来， 引动众多人来看问。尤二姐一一见过，众人见她标致和悦，无不称扬。凤姐一一的吩咐了众人， 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，若老太太太太知道，我先叫你们死。 园中婆子丫鬟都素具凤姐的，又系贾琏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，知道关系非常，都不管这事。凤姐悄悄的求李纨收养几日， 等回明了，我们自然过去的。 李纨见凤姐那边已收拾房屋，况在府中不好昌养，自是正理，只得收下全住。凤姐又变法将她的丫头一概退出，又将自己的一个丫头送她使唤，暗暗吩咐园中媳妇们 好生照看着她，若有走失逃亡，一概和你们算账。 自己又去暗中行事，何家之人都暗暗呐喊地说， 看他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。 那尤二姐得了这个所在，又见园中姊妹个个相好，倒也安心乐业的，自为得其所以。谁知三日之后，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。尤二姐因说， 没了头油了，你去回生大奶奶拿些来。 善姐便道， 二奶奶，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？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，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，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，天天起来都等她的话，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，小事还有三五十件，外头的从娘娘算起，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，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，银子上千钱上万，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，哪里为这点子小事去繁琐他。我劝你能着仙儿吧，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，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才这样待你，若差仙儿的人听了这话吵嚷起来，把你丢在外，死不死生不生，你又敢怎样呢？ 一席话说的尤氏垂了头，自为有这一说，少不得将就些罢了。那善姐渐渐连饭也怕端来与她吃，或早一顿或晚一顿，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。尤二姐说过两次，她反先乱叫起来。尤二姐又怕人笑她不安分，少不得忍着，隔上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，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，满嘴里姐姐不离口，又说， 倘有下人不到之处，你降不住他们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打他们。 又骂丫头媳妇说， 我深知你们忍得欺硬得怕，背开我的眼还怕谁，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，我要你们的命。 尤氏见他这般的好心，思想 既有他，何必我又多事，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，我若告了他们，受了委屈反叫人说我不贤良， 因此反替他们遮掩。凤姐一面使旺儿在外打听细事，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，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，现在才十九岁，成日在外嫖赌，不理生业，家私花季，父亲撵他出来，现在赌钱场存身。父亲得了尤婆十两银子退了亲的，这女婿尚不知道。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，凤姐都一一尽知原委，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旺儿，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，着他写一张状子，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告去，就告连二爷国孝家孝之中，背指蛮亲，仗财依事， 强逼退亲，停妻再娶等语。者张华也深知厉害，先不敢造次，望儿回了凤姐，凤姐气得骂： 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，你细细的说给他，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，不过是借他一闹，大家没脸，若告大了，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息的。 旺儿领命，只得细说与张华。凤姐又吩咐旺儿： 他若告了你，你就和他对词去。 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 我自有道理。 旺儿听了有他做主，便又命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说： 你只告我来往过腹，一应调唆二爷做的。 张华便得了主意，和旺儿商议定了，写了一纸状子，次日便往督察院喊了冤。察院坐堂看状，见是告贾琏的事，上面有家人旺儿一人，只得遣人去贾府传旺儿来对词。青衣不敢擅入，只命人带信，那旺儿正等着此事，不用人带信，早在这条街上等候。见了青衣，反迎上去笑道： 启动众位兄弟，必是兄弟的事犯了，说不得，快来套上。 众青衣不敢，只说： 你老去吧，别闹了。 于是来至堂前跪了。察院命将状子与他看，旺儿故意看了一遍，碰头说道： 这是小的尽知，小的主人实有此事，但这张华素有小的有仇，故意攀扯小的在内，其中还有别人，求老爷再问。 张华碰头说： 虽还有人，小的不敢告他，所以只告他下人。 旺儿故意急地说： 糊涂东西，还不快说出来，这是朝廷公堂之上，平是主子，也要说出来。 张华便说出贾蓉来，察院听了无法，只得去传贾蓉。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，告了起来，便忙将王信唤来，告诉他此事，命他托察院只虚张声势警虎而已，又拿了300银子与他去打点。是夜，王信到了察院私地，安了根子。那察院深知原委，收了赃银，次日回堂，只说张华无赖，因拖欠了贾府银两，枉捏虚词诬赖良人。督察院又素与王子腾相好，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，况是贾府之人，巴不得了事，便也不提此事，且都收下，只传贾蓉对此。且说贾蓉正忙着贾珍之事，忽有人来报信，说有人告你们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快做道理。贾蓉慌了，忙来回贾珍。贾珍说： 我防了这一招，只亏他大胆子。 即刻封了200银子，着人去打点察院，又命家人去对词。正商议之间，人报： 西府二奶奶来了。 贾珍听了这个，倒吃了一惊，忙要同贾蓉藏躲，不想凤姐进来了，说： 好大哥哥，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。 贾蓉忙请安，凤姐拉了他就进来。贾珍还笑说： 好生伺候你姑娘，吩咐他们杀牲口备饭。 说了忙命备马，躲往别处去了。这里凤姐儿带着贾蓉走来上房，尤氏正迎了出来，见凤姐气色不善，忙笑说： 什么事这等忙？ 凤姐照脸，一口唾沫啐道： 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，偷着只往贾家送。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？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，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，大家说明，成个体统才是。你谈迷了心，脂油蒙了窍，国孝家孝两重在身，就把个人送来了。这会子被人家告我们，我又是个没脚屑，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，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。我来了你家，干错了什么不是？你这的害我，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，使你们坐着圈套要挤我出去。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，分证明白，回来咱们共同请了合族中人，大家敌面说个明白，给我休书，我就走路。 一面说一面大哭，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，急得贾蓉跪在地下碰头，只求姑娘婶子息怒。凤姐儿一面又骂贾蓉： 天雷劈脑子，无悔分事的没良心的种子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成日家挑三窝刺，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。你死了的娘阴灵也不容你，祖宗也不容，还敢来劝我。 哭骂着扬手就打，贾蓉忙磕头有声说： 婶子别动气，仔细手，让我自己打，婶子别动气。 说着自己举手左右开弓，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，又自己问着自己说： 以后再顾三不顾四的混管闲事了，以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子的话了。 众人又是劝又要笑，又不敢笑。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，嚎天动地，大放悲声，只说： 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，为什么是他违旨被亲，将混账名儿给我背着？咱们只去见官，省得捕快造例来。再者，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，大家公义了，我既不贤良，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，只给我一纸休书，我即刻就走。你妹妹我也亲身接来家，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，也不敢回。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里，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，一样和我的道理。只等老太太知道了，言说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，我也不提旧事了。谁知又有了人家的，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，我一概又不知道。如今告我，我昨日急了，纵然我出去见官，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，少不得偷把太太的500两银子拿去打点，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。 说了又哭，哭了又骂，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妈来，又要寻死撞头，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，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，并无别语，直骂贾蓉： 孽障种子，和你老子做的好事，我就说不好的。 凤姐儿听说，哭着两手扳着尤氏的脸，紧对相问道： 你发昏了？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？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？你若告诉了我，这会子平安不了，怎的金官洞府闹得这不田地，你这会子还怨他们？自古说妻贤夫祸少，表状不如里状，你但凡是个好的，他们怎能闹出这些事来？你又没才干，又没口齿，去了嘴子的葫芦，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，总是他们也不怕你，也不听你。 说着啐了几口，尤氏也哭道： 何曾不是这样，你不去问问根的人，我何曾不劝的，也得他们听，叫我怎么样呢？怨不得妹妹生气，我只好听着罢了。 众姬妾丫鬟媳妇已是乌压压跪了一地，陪笑求说： 二奶奶最圣明的，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，奶奶也作践的够了，当着奴才们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，如今还求奶奶给留脸。 说着捧上茶来，凤姐也摔了，一面指了枯挽头发， 又哭骂贾蓉：“ 出去请大哥哥来，我对面问他，亲大爷的小才五七，侄儿娶亲，这个礼我竟不知道，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叫他子侄的。” 贾蓉只跪着磕头说：“ 这是原不与父母相干，都是儿子一时吃的屎，挑唆叔叔做的，我父亲也并不知道。如今我父亲正要商量接太爷出殡，婶子若闹起来，儿子也是个死，只求婶子责罚儿子，儿子尽领，这官司还求婶子料理，儿子竟不能干这大事。婶子是何等样人，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只折在袖子里，儿子糊涂死了，既做了不孝的事，就同那猫儿狗一般，婶子既教训，就不和儿子一般见识的，少不得还要婶子费心费力的将外头的压住了才好。原是婶子有这个不孝的儿子，既惹了祸，少不得委屈，还要疼儿子。” 说着又磕头不绝。凤姐见他母子这般，也再难往前施展了，只得又转过了一副形容言谈来，与尤氏反赔礼说：“ 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，一听见有人告诉了，把我吓昏了，不知方才怎样得罪了嫂子。可是蓉儿说的，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，少不得嫂子要体谅我，还要嫂子转替哥哥说了，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。” 尤氏、贾蓉一齐都说：“ 婶子放心，横竖一点连累不着叔叔。婶子方才说用过了500两银子，少不得我娘儿们打点500两银子与婶子送过去，好补上的，不然既有反叫婶子又添上亏空之名，越罚我们该死了。但还有一件，老太太太太跟前，婶子还要周全方便，别提这些话方好。” 凤姐儿又冷笑道：“ 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，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们周全。我虽然是个呆子，也呆不到如此。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，嫂子既怕他绝后，我岂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？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样。我一听见这话，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，赶着传人收拾了屋子，就要接进来同住。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，他们倒说奶奶太好性了，若是我们的主意，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样，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迟。我听了这话，叫我要打要骂的才不言语，谁知偏不称我的意，偏打我的嘴，半空里又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。我听见了，吓得两夜没合眼，又不敢声张，只得求人去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，这样大胆。打听了两日，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。我年轻不知事，反笑了说：他告什么？倒是小子们说，原是二奶奶许了他的，他如今正是急了，冻死饿死也是个死，现在有了这个礼他抓着，纵然死了，死的倒比冻死饿死还直些。怎么怨得他告呢？这事原是爷做的太急了，国孝一层罪，家孝一层罪，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，停妻再娶一层罪。俗语说，听着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他穷疯了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况且他又拿着这蛮礼，不告等请不成？嫂子说，我便是个韩信张良，听了这话也把智谋吓回去了。你兄弟又不在家，又没个商议，少不得拿钱去垫补，谁知越使钱越被人拿住了刀把，越发来讹。我是耗子尾上长疮，多少脓血儿，所以又急又气，少不得来找嫂子。 尤氏、贾蓉不等说完，都说： 不必操心，自然要料理的。 贾蓉又道： 那张华不过是穷急，故舍了命才告。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，竟许他些银子，叫他应了妄告不实之罪。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，他出来时再给他些个银子就完了。 凤姐儿笑道： 好孩子，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做这些事出来，原来你竟糊涂。若你说的这话，他暂且依了，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，眼前自然了事。这些人 既是无赖之徒，银子到手一旦光了，他又巡视顾讹诈，倘又唠叨起来这事，咱们虽不怕，也终担心，搁不住他说，既没毛病，为什么反给他银子，终究是不了之局。 贾蓉原是个明白人，听如此一说，便笑道： 我还有个主意，来是是非人，去是是非者，这事还得我了才好。如今我进去问张华个主意，或是他定要人，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取。他若说一定要人，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，叫他出来仍嫁他去；若说要钱，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。 凤姐儿忙道： 虽如此说，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，我也断不肯使他去。好侄儿，你若疼我，只能可多给他钱为是。 贾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，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，他却做贤良人。如今怎说怎依？凤姐儿欢喜了，又说： 外头好处了，家里终究怎么样？你也同我过去回明才是。 尤氏又慌了，拉凤姐讨主意，如何撒谎才好？凤姐冷笑道： 既没这本事，谁叫你干这事了？这会子有这个腔，我又看不上。但要不出个主意，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凭人搓弄我，我还是一片痴心，说不得让我硬起来。如今你们只别露面，我只领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太太们磕头，只说原系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，正因我不大生长，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，今既见你妹妹很好，而又是亲上做亲的，我愿意娶来做二房。皆因家中父母姊妹心计一概死了，日子又艰难，不能度日，若等百日之后，无奈无家无业，实难等的。我的主意接了进来，已经厢房收拾了出来，暂且住着，等满了福再圆房，仗着我不怕臊的脸，死活赖去，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，你们母子想想可使得？ 尤氏贾蓉一齐笑说： 到底是婶子宽宏大量，足智多谋，等事妥了，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。 尤氏忙命丫鬟们服侍凤姐梳妆洗脸，又摆酒饭，亲自递酒捡菜。凤姐也不多做，执意就走了。纪元中将此事告诉与尤二姐，又说我怎么操心打听，又怎么设法子，须得如此如此，方救下众人无罪，少不得我去揭开这鱼头，大家才好。不知端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